冇福冇福嘅，奇的就共个拗镜啊！呢、这个天呢、这个风神嘛，地都后有风嘅，呢、这个水神啊，地都后有水嘅，呢、这个火神啊，地心都后有火嘅咁啊！啊，但呢个天罗地神呢，佢冇冇咁咪起邪见，起邪见啦、啊，就拗唔掂，哎，拗唔掂咩？就嚟问佛，问晒尊，晒尊啊，你做个判。讲解释下啦，晒尊话地神呢后有水有火有风，不过地大就多的，所以称为地神。啊，冇水冇火冇风，地大就多的，因此名为地神。哦，晒尊讲嘅，佢就佩服啦，佢唔执着，话地呢后冇水冇火冇风嘅，当然就唔执着啦。咁啊！世尊再共佢施法，施呢个四大苦集灭道嚟，四大苦大集大灭大道大啊！施呢个四大之法咧，佢就烟尘离垢，百法眼净，佢就整咗水河盘歌，整咗水河盘歌啦！佛世尊，我今世更迎受被佛被法被赞，我受五戒系嘛？不杀道人妄走，听我为现世尊，听我为有婆儿。我知道呢个见罗地神系女神，于是见罗地神就发佛言：佛世尊，我从昔来渐是丁赖，当我在呢个地，我在呢个南缘浮提，地神系我所有嘅啊，所以呢个福地系由我打理嘅。但我咧从昔日以来啊。我见到好多好多菩萨到呢个南缘浮提嚟做众生，所以我就得到一渐一赖啊，渐是即系见多，又顶赖，渐是顶赖无量嘅菩萨摩萨，无量嘅菩萨摩萨到呢个南缘浮提嚟做众生咧，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啊，无量嗰个菩萨摩萨啦。都有神通，有神通呢南缘浮提啲众生，你判你咩身，佢哋现咩身，有神通啦，南现身啊，现种种身啊，南缘浮提啲众生，你判你闻咩法，佢哋说咩法，有智慧能说种种法嘛，所以嗰啲大菩萨啊，个个呢个神通不可思议，能现种种身，个个呢个智慧不可思议，能说种种法。在呢个南缘浮提嚟到众生，我见到好多菩萨摩萨俾我见到，嗱讲到众生，是地藏菩萨摩萨以至菩萨大愿心心众，咁多菩萨我都见到咯，但地藏菩萨就特别啊，以至菩萨大愿心众，个个菩萨都度众生啊，但系菩萨。到众生到咗咁上下，嗰啲菩萨就成佛啦。哦，成咗佛咧，佢嗰个又成咗佛咧，就现咯，又有担到来世啊！啊，做人佛之后再嚟行菩萨道，又发现啦，啊，就成咗佛。今日咧，地藏菩萨唔同，地藏菩萨咧到众生，佢有度尽众生，然后先成佛。别啲菩萨咧到众生。到咗咁上下啦，啊！菩萨就成咗佛，所以地藏菩萨啊，嗰、那个愿力嘅比其啲菩萨深重。所有菩萨都入地狱嘅嚟度众生，啊！但地狱未曾空啊，啊！菩萨咧功德圆满就成咗佛。地藏菩萨唔同，地藏菩萨要单个地狱空又成佛，所以地藏菩萨比其啲菩萨晒现深重。地藏菩萨咧等。众生道尽，然后成佛，所以个誓言咧又比其余啲菩萨深重。其余啲菩萨道众生嘛，道到功德圆满咯，我咪唔担众生道尽咯，只有自己个功德圆满就成佛啦。地藏菩萨又将众生道尽又成佛。啊，别啲菩萨入地狱嚟道众生，啊，道得咁尽啊，咁样就自己成咗佛啦。啊，唔系担地狱空啊。地藏菩萨要当地狱空，然后成佛，所以地藏菩萨呢个誓愿咧，比其余啲菩萨心中誓愿心中。 太君是地藏菩萨以言报大，有大隐言。地藏王菩萨以我哋南言报大咧，有大隐言。南言报大啲众生啊，个个都有罪，曾经入地狱，地狱咧后时间好长。阿蒙地藏菩萨嚟教化咧，罪灭福生，到我哋上圣做人。所以人人咧都感地藏之恩。如果唔系地藏菩萨免我哋嘅罪啊，我哋家多人就掉受苦。啊，地藏菩萨嗰面咧，灭咗我哋嘅罪啦，我哋早日生到人间嚟。所以人人对地藏菩萨都有大恩义。有南无佛大啲众生，不论你系佛教徒或者唔系佛教徒，啊，未曾闻过佛法，但系闻到地藏嘅诞辰咧，个个都欢喜，小孩子都欢喜，尤其小孩子啊，啊，七月三十，哦，嗰晚咧成晚都唔瞓觉，成晚咧冇火龙，成晚咧欢喜，啊，佢话个地藏诞啊，个个都嚟贺诞。其实佢未曾闻过佛法，佢就识会贺地藏诞。所以南无佛大啲众生啊，对地藏菩萨咧有大恩缘，特别恭敬。今日地藏菩萨到人出地狱咧，即系南无佛大啲众生多咗咧，地藏菩萨都会出地狱。嗱，以言报大就有大恩缘，而文字好言观音弥勒。亦化八千身形，到以六道众生，其现都成有不境啊！文殊师利菩萨，一个大菩萨，得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我哋众国五台山咧，都为佢所有。普贤菩萨咧，大行普贤菩萨，我哋众国峨眉山咧，就佢所有嘅。观音菩萨咧，大悲的观世菩萨。我哋仲帮呢个普陀山咧，佢所有弥勒菩萨咧，弥勒菩萨就当来下生弥勒佛，后面佢就道出陀天，是佢所有，佢自就天上，亦化百千身形，文殊观音，普贤弥勒，佢亦能够化百千嘅身形，菩萨道众生咧。有你欢喜嘛？你欢喜人就以一个人的身嚟到你欢喜，龙就以一个龙的身嚟到你啊！欢喜男就以男身，欢喜女咪以女身啊！现身咧有对机而现啊，等个欢喜得嘛？所以文殊普贤观音弥勒。都能够化百千个身形咧嚟到众生，所以有啲人嚟朝五台山啊，文殊师利菩萨有句话咧，迎八百就送一千二嘛，八百里路远就迎接你啦，你车的时候送一千二百里路送你回去，但系我哋朝。五台八百里路咧，文士嚟迎接我，边个文士咧？我哋见唔到嘛，但肯定嚟迎接啊！佢系一个人嗰个身咧，我哋唔知道啦。那呀，虚云罗和尚，今日从普陀山散步一拜就拜到五台。拜到黄河边咧，黄河边嗰面咧，离五台山就八百里路添。今日咧，佢就碰到一个乞衣，乞衣咧嚟煮饭俾佢食。呢个乞衣咧，佢问和尚问佢咩名，话我叫做文吉。我话到边个地方去？到长安去。后来第二次又见到佢，佢你饭边食？我饭五台。人人都认识我，那系啊，呢、这个就黑衣嘅身份，咁样嚟到去云火罗上嘛。所以咧，每一个菩萨都能化种种身啊。但是真人就不露面，露面咧，你就不识真。 当你识得佢的时候，就唔见咗佢。你唔识佢的时候，佢就在你眼前嚟利益你。当你知道佢系菩萨化身咧，佢就唔会再嚟啦，系嘛？唔会再俾你现啦。即系菩萨能够化种百千种嘅身形，文殊普贤、观音弥勒都难化，那系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嗰系天宫嘅弥勒，唔系咁样嘅，头大化万嘅。谁不知咧？弥勒菩萨在呢个凤花，激光凤花，佢做化一个肥和尚，化一个肥和尚咧，孭一个布袋，随随都问人结缘，人家俾佢咧袋落个布袋呢后，咁样呢个胖和尚，咁样。后来嘅临命中的时候咧，佢就讲出自己系个弥勒，佢识得修戒，佢弥勒跟弥勒化身百千亿，时时是晒人，晒人常不识。哦，佢就坐在个大石头呢后，揸着呢个大布袋咧，咁样嚟延续咗。咁样大家知道嘅系弥勒菩萨嚟化身，化一个胖和尚，所以我哋中国个丛林。咁样咧，弥陀殿门口就有个弥勒菩萨咧。正式嘅弥勒咧，唔系咁样嘅。正式嘅弥勒嘅喺个天，喺个天王嗰个身头戴花幔嘅。所以文殊普贤、观音弥勒都能化百千嘅身形，道以六道啊，唔系在我哋人间而道人啊，别的地方唔道。有个别的地方唔到，单单到人呢，咁样其二五道嘅众生都话菩萨偏心，单单到人喎，又唔到我哋鬼，又唔到我哋畜生，又唔到我哋阿修罗，又唔入地狱嚟到我哋出苦，那命呢菩萨就被人讲闲话，偏心喎，做菩萨都咁偏嘅，单单到人。都唔做鬼嘅，谁不知菩萨嗰个心唔会偏，一视红颜，乃系观音菩萨啊！找到鬼之后，做一个辨人大师啊，分以四食，嗰啲耳啊，你鬼就瞓起站，你就唔好站，我瞓，你一件耳佢系二分二，四食你哋唔好撑食，我试俾你，我就收啲可以出种种嘅饮食。所以观音菩萨就鬼都后做个面人面言大师，面言大师个鬼王嚟噶，系观音菩萨化噶嘛。所以菩萨咧咁样咯，化身啊百千亿嘅身影，地牢地神嘅见到，天牢地神见到。嗰啲菩萨啊，化百千嘅身影。道以六道啊，天上人间阿修罗地狱鬼畜六道都现身嚟到中间嘅，其现尚有不境。文殊师利菩萨佢个现一网就成佛，普现而来嘛，普现菩萨亦会成佛，观音菩萨将来成佛咧。戒阿弥陀佛的宝锤，保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成佛之处，观音菩萨成佛叫做普降功德山王而来，他是成佛。阿弥勒咧冇见耐将来要成佛，所以虽然观音文殊普贤弥勒其现都有不境啊，佢成佛，成佛呢个现就满啦，满咗现啦就成佛。成咗佛啦，咁啊，将来有做菩萨，做菩萨再发个愿，再发个愿咧，咁样就再发个愿，另外发个愿，即其愿上有不境啊，佢始终都会成愿一满，佢就成佛。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大愿劫数二千万亿恒河沙，地藏王菩萨咧。佢嘅愿未曾满，所以佢未曾成佛。地藏王菩萨也是现种种嘅形咧，教化 六道的众生，天生人间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一切的众生所发的誓愿呢，地藏菩萨每一个佛出世都向佛发愿，所发的誓愿啊有几多呢？2800亿恒河沙咁多愿，地藏菩萨未曾成佛啊，所以每一个佛出世呢，佢度众生呢就向佛发愿啊！啊，我还得到咧，地狱未曾空，我还得到咧，众生未曾尽，我等众生尽啦，地狱空咧，嗰阵时我成佛。所以每一个佛前呢，佢都发愿，所发嘅愿啊，几多2800亿恒河沙咁多，大尊，我观未来发愿在众生。以所自取，但是地藏菩萨常在世间，不问我管一管啊，未来或者现在六人天的众生呢，以所自取，以他自己所自的取、啊、有些自城市，有些自乡村，有些自山林，所自自取，以南方清洁之地，无论他自城市、自乡村、自田野、自山林，只有呢向南的地方干干净净之处、啊、就可以了、这个清净之处向南，因为地藏菩萨在南边，南面佛台之南，南面佛台之北虽为山顶，南燕化大之南铁围山，铁围山的地府，所以向南清洁之地，以土石竹木作其坎室。假如善男子善女人是佛教徒，所自自取，找这个南向南方清洁之地，用这个土来做个庙，用石头来踩个庙，用竹，用泥巴，用木头来做个坎室，作其坎室，坎室的佛坛呢，示众呢，在这个佛坛之中啊，坎室之内能塑，用泥来塑，画用纸来画啊，用彩色来画都得嘅，泥塑、彩画乃至金银铜铁珠啊，烧用具，变咗啲个金碎、银碎、红碎、铁碎、阿毛啊！呢、这个毛啊，一烂咗咯，佢就变咗个像，变个地藏菩萨像，嗱、啊，作地藏嘅形象，作地藏形象啦，将地藏菩萨嘅形象啊，做咗啦，咁样日日咧，咁样就大众嚟供养啊，周神烧香啊，啊五尘供养。化向供养、床饭供养、饮食供养、啊礼拜供养都得嚟，占奶嘅礼拜供养，赞叹啊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，是人具取咧，积得十种利益。假如咁样咧，嚟供养地藏王菩萨啊，咁样啦，不离呢个大地，不离呢个阎浮大地。阎浮大地咧系坚罗地城所管嘅，南洋啊，我就嫁俾佢，积得十种嘅利益，何等利得？一者土地奉养咧，啊呢、这个地方啊，呢、这个乡村啊，有地藏王菩萨，我就嫁俾呢个乡村，呢、这个土地咧，泥土都奉养肥沃，啊嗰啲禾啊，嗰啲果啊，嗰啲菜啊。啊，肥沃唔知几，种得几好嗱、啊，土地肥沃，地神啊，地神管呢个大地嘛，佢有呢个神力，令呢个土地咪肥沃咯，土地肥沃，嗰啲地咪黑色嘅，嗱、啊、有啲地系黄色嘅，有啲地系黑色嘅嘛，啊地神嚟嫁俾嗰啲地咪黑色咪肥沃，土地咪奉养，黑色嘅泥啊，种菜、种果、种树木。都是茂盛的、啊、土地的奉养，而且家宅永安呢 你供养地藏王菩萨呢，啊，这个地神就欢喜了，地神啊保佑你这个家庭一家大小都平安，家宅永焉，大小平安啊。啊，三者先王上天，那么假如你供养地藏王菩萨啦，咁样嚟向化供养，哦，咁样菩萨光明嚟照啦，呢、这个地神呢又欢喜啦，令你呢个善人啊，一代两代三代亡者善亡，亡者生到天上，呢、这个就地藏之力，地藏菩萨嘅神力，梗系生到天上啦。四者愿尘益少啦，假如你啊喺一个地藏嗰个殿，所有地藏嘅像，阿弥供养咧，地神嚟拥护，令你啊愿尘益寿，现在嗰个生人啊，个个都增福增寿，啊短命变得长命，啊冇福就变咗有福啦，现尘就益寿。五者所求遂意啊，咁你能够在南方清洁之地，唔论你一条乡村、一个城市、一家，你在呢个南边嗰个清洁地地，能够起一个贪心供养地藏王菩萨咧，咁啊呢个地神咧就加俾你啊，所求遂意，凡有所求，无不遂意，求乜就得乜，所求遂意啊。六者无水火灾，咁样你喺呢个南方清洁之地，咁样供养地藏王菩萨个像咧，咁样嗰一条乡村、嗰一个地区啊，冇水灾、冇火灾，啊冇呢个盗贼之灾，盗贼嘅灾都冇埋，无水火风灾、三灾都冇啦，地神加俾。七者去后就辟除。去好咧，去好就工业所减啊，落冰雹哦，五谷都打烂咗啦。啊，但系地神加俾嘅，别一个嗰啲五谷俾啲冰雹嚟打坏咗。但系你有地藏王菩萨呢个乡村咧，嗰啲五谷唔会俾佢打坏，所以去好辟除，辟咗地啊，地除咗啦。去好，去好损失。假如有啲虫啊，有啲蝗虫嚟食菜、食谷、食米，咁样你有地藏王菩萨加俾呢个地神嚟拥护啊！啊，咁啊蝗虫咧唔敢嚟啦，飞走咗啦，你去后就辟除。八者杜绝恶梦，咁样呢个乡村呢一家人啊，若果能够向南方清洁之地扫咗地藏像嚟供养咧，呢个地神啊加俾地神咧。冥中嚟加地，令你一家人啊，个个咧杜绝恶梦，杜即系杀人，杀绝咗，唔会发恶梦，发梦都发个好梦啦，发个吉祥之梦啦。九者出入神微，你能够向你呢个自责区啊，能够按呢个地藏王菩萨昨晚供养咧，所有自责区啲人个个出入入都平安无事，嗱出入。神护啊，嗰啲神嚟拥护啦。十者就多疑圣人啊。十者咧呢、这个地区啊，若果向南方清洁嘅地，扫咗地藏王菩萨，昨晚向化，人人供养咧，呢、这个地方啊，多疑圣人啊，碰到大德高僧嚟说法啦、啊，碰到辟支佛嚟游啊。碰到啲罗汉咧嚟示现啊，咁样就多意啊，啊，诸佛菩萨啊，罗汉辟支佛啊，四圣之印啊，啊，咁样碰到嗰啲圣人咧嚟游玩啦，嗱，多意圣人，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，若能以所自取方便。足疑是供养，你所自取南方清洁之地，作一个摊，用泥巴做，用石头做，用竹嚟做，用那个木嚟做， 他用木来做的方法。我们回到温哥华的屋通都是用木做的，摸石头来做的，做得不知几好啊。你一个我们中国啊，擦的呢，有白蚁啊，这个美洲啊，他放白蚁，所有三环市的屋又用木来做，为什么用木做的？冇白蚁嘛，你木个面啊，一攰咗佢个面一上起嚟就得噶啦。所以咧，用木嚟做有福嘅地方啊，的确系好嘅。冇白蚁咪用木嚟做，现在香港唔得咧，白蚁多落落，用木嚟做啊，一年两年咧，变咗白蚁致坏咗，不如用石屎啊，用硬泥啊，用石头嚟做嘅，佢自然到咧。所以你在所住之地方用这个木做，你做一个龛，龛之后你做一个塑一个地藏菩萨像，或者用彩画来画，用泥来塑，金银红铁来制啊，咁样还有烧香供养，作仪式供养，得仪式十种嘅利益啊，一者土地奉养，你种菜唔怕冇得收成，必定咧菜又肥又大，生果又开花又多，结果又多，土地丰盈啊！第二家宅大小平安啊！第三咧，你个亡者就生天啊！第四咧，生人就增福增寿啊！第五咧，凡有所求都满你个意嘛！第六无水火凤，水在火在凤在都亡，有都唔去到你个地方嚟。第七咧，咁样所有嗰个去耗都辟除。第八度至恶梦，第九啊出入咧，有鬼有神嚟拥护你嘛，啊保佑你嘛，保佑你出入平安啊。第十咧，处处都碰到三宝嘛，三宝啊系圣人啊，多以圣人，不言是利益。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听下文章观念。